张宇的雨一直下。这里是周一到周五陪伴各位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雨神萧敬腾带来海鱼恋。 春天的来临，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扬亮洁，在熟悉充斥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亲亲热热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还记得不盼曾与你相遇，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充斥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亲亲热热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还记得不盼曾与你相遇，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你迷人的魔力，哦哦，如梦境，爱不可思议，哦，妙不可语， 萧敬腾的雨神称号可不是虚的。中国气象局都关注了萧敬腾的微博，并写道：关注老萧有段时间了，没想到在3月23号2017世界气象日的今天，被可爱的网民朋友火热讨论，没别的，就是喜欢远风调雨顺。据传萧敬腾各地出席活动时遇到下雨的概率高达83.3%，雨神真的有这么神吗？中国气象局的官网中国天气网正儿八经地统计了一次，发现雨神的43天出行当中，共有26天遇到了降雨，占总数的60.46%，并没有83.3%那么夸张，不过还是挺好玩的。继续来听歌，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推给你的心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心只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 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青塔西路到小屯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京城高速南向北方向，北四环东路辅路附近有 2.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1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京城高速到新北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西二环北向南方向，从德胜门西大街到月坛南街有 4.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北四环东路辅路西向东方向，从西坝河路到太阳宫中路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德胜门西大街西向东方向，从后英房胡同到新街口北大街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新鲜送上长远的新单曲《不灭的力量》，是特一位欢乐喜剧人的第三季第八期长远的竞演作品而翻唱的插曲。在此次竞演作品《假如爱有天意》当中，长远再度携手蒋欣讲述浪漫而又离奇的校园爱情故事，配上木吉他的轻弹浅唱，颇有当年校园民谣的风韵。然而这首歌不仅有着成长的伤痛，更有着积极的情感，鼓励着大家不灭的力量，长远。 别怕悲伤，谁的青春不迷茫，我们的路还很长，我陪你流浪。别怕失望，眼前的黑暗是背后有太阳，你那么倔强，怎能轻易就举手投降。别回头看，只有老人才留恋过往，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前面发光。别太紧张，我会握着你手掌，你不是你一个人，如果累了我借你肩膀，我们一样一直都忘了自己从来没翅膀。就算受伤，青春的热血永远那么滚烫，梦就是我们勇往直前不灭的力量。 给曲风很像很早前大陆和台湾青春偶像剧的片头曲，仿佛又将人们拉到了那个所怀念的旧时光。每当寂静的夜幕来临的时候，它就会勾起很多美好的回忆，又或是让我们沉浸在遗憾当中。我们总会想要找个酒吧去听听音乐，释放心情。酒吧里总会有几桌在聊天，台上也总会有人在唱着歌，那种独特的空间感和忧郁气息总会吸引着泡吧的我们。欢迎来到阿来一个人的酒吧，找人聊聊从前，释放我们的心情。 一个人的夜，走在寒冷的街，找一个安静的酒吧，听听音乐，点上三杯烈酒，也许会好一点。窗外缤纷的世界，有种默然的和谐。我忽然看不懂眼前的一切，只想有个人陪我聊聊从前。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马家楼桥到东环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京承高速南向北方向，北四环东路辅路附近有2.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三环西路北向南方向，从北三环西路辅路到西三环北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复兴门内大街西向东方向，从铜陵阁路到宣武门内大街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长街西向东方向，从后牛肉湾到人大会堂西路有1.4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菜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我们一起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又到了这周大课堂的时间了，有听友问我是跑马拉松的，增肥多年一直都没有变化，体重还是125斤，求增加体重的方法。其实马拉松这样运动的运动员几乎都不会看到有壮实的体格，原因就是这类运动的能量消耗是巨大的，所摄入的总热量基本都维持在和消耗持平或者更低，因此专业的长跑马拉松运动员一般都很难增肌增重，为了提升成绩反而会尽量控制体重。如果你不想影响自己的跑步成绩，可以适当增加抗阻训练，但不会有明显的增重效果。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不介意成绩，想要更壮实的形体和更大的肌肉量，可以暂停消耗过大的长跑运动或者减小长跑运动量，把更多的精力专注在抗阻力量训练。 Keep running, let's go。 Say you want come kiss this girl, 'cause you miss this girl. I heard, That's what I am. That's what I am.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什么样的身材称为好身材呢？在很多人看来，必然是凹凸有致的身材才能称得上是好身材，但偏偏有些宝宝明明身材匀称，看上去就是少了些许美感。原因在于你没有一个翘臀，提升整体美感的法宝就靠它了。不信你看，快48岁的好莱坞歌手演员 Jennifer 洛佩茨，她就是通过健身拥有了一个完美的臀部。明明可以靠颜值，非要靠身材，你相信这是一个近50岁的中年妇女吗？要知道她曾经为她的臀部投过$3.5亿的保险。赶快动起来吧姑娘。 Keep running, let's go. Sometimes you get what you want, sometimes you get what you don't, sometimes you get nothing at all, and when it finally comes round, you tear it up, break it down, down, till there's nothing at all. Love is everywhere, baby.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平房桥东向西方向，从东坝中路到东五环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10公里。马甸桥南向北方向，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13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锦华南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10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6公里。普通道路方面，西长安街西向东方向，从后牛肉湾到北新华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6公里。学院路南向北方向，从北四环中路辅路到至新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逾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上午10:45会有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好音乐继续送出，方大同未来。 往天上看乌云遮盖了阳光，往地下看月亮没有着地层，当早上怕只有一点点空荡，房间的光照不亮你的绝望，还有没有希望不敢想象、还有一点爱在未来，要等你灌溉花才开、最后一滴泪流出来，还有什么事看不看爱，总有人会离开，有人会被爱，有人会意外，会重来，有人会期待，我又何猜？往天上看，没月光就不留海；往地下看，没月亮就不会思故乡。躺在身旁总空荡荡，会喜欢。房间的光柔弱，却非常温暖。换一个角度想就有希望、还有一点爱在未来，要等你灌溉花才开、最后的滴泪流出来、还有什么事看不开，总有人会离开，有人会被爱，总会有意外，有人会重来，有人会期待，所谓又何在？想不开就去闪躲，躲不开别想太多，到底没有什么大不了，没大不了、结局在电视还没播，剧情还要你揣摩，千万不要错过，错过 没有希望，因为你没有爱，没爱希望就不存在，有爱就存在， 明天的事不用去猜，我用爱来明白， 没有希望，因为你没有爱，没爱希望就不存在，有爱就存在， 别奇怪我期待， 期待 还有一点爱在未来，要等你灌溉花才开，最后的地雷在等待，为我的最爱留出来，有人会重来，有人会期待，怎么又何在？ OK， 林心如《姐妹淘万岁》，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跟着我是一只猫的古巨基，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

汪峰在雨中，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请出本多如如。 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

接下来我们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孩子的诗歌流传甚广，众多的诗集读诗平台都有朗诵。庞龙演唱版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采用了吉他长笛等乐器的铺垫，舒缓缠绵却又大起大落，催人泪下。庞龙的演唱也极具强悍的感染力，他时而低沉诉说，时而高亢呐喊，将孩子的诗意贴切地表达。和庞龙一起抢先感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那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前程，愿你有朝大海春暖花开。

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我们一起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K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健身的人越来越多，这不是每个人都练出了效果，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很多人没有真正掌握健身的一些原则。如果你说我喜欢打篮球，想通过健身提高灵活性和弹跳力， OK， 你可以试一试基础的力量训练、弹跳训练、绳梯变速跑等等，还包括一些柔软的专项训练。如果你说我想跑马拉松，想跑马拉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需要极其强大的心肺耐力，你要安排基本的长跑和辅助肌群的训练。热热身，咱们开始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Bang with it girl, dance with it girl, get with it girl, bang bang. Come on, come on, turn the radio on, it's Friday night and I won't be long, gotta do my hair, put my makeup. To the floor and make me see your energy because me not play no hide and seek. Office is the thing you ever make me feel weak, girl. Free! Cause anytime I whine and catch it, the selector pull it up and put it for repeat, girl. Me not touch a dollar in my pocket, cause nothing in this world ain't more than what you worth. I don't need no money. You worth more than diamond, more than gold. As long as I can feel the beat. Make the beat just take control. I don't need no money.As long as I keep dancing. Free up yourself, get out of control. Baby,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知道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如果连自己的训练目的都不知道，那基本上就是瞎练。如果你说我健身是想提高力量素质，那可以简单的按照力量指或者举重的方式安排。基础的力量训练包括深蹲、硬拉、挺举、抓举、推举、卧推等等。如果你说我想要减肥，是的，大部分人的健身目的估计都是减肥，虽然我更喜欢说是减脂。既然目的是减脂，那么训练计划就应 该瞄向那些做工较多、消耗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训练组合。周末不要偷懒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You're insecure, don't know what for. You're turning heads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door. Don't need makeup to cover up.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沪高速南向北方向，从吕营大街到分钟四桥有 1.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京承高速南向北方向望河桥附近有 1.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度有6公里拥堵。从文路加上北平原下路有二点一公里要用，平均数九二比十点二公里，大路方面十二环一千路通道西线方向，侧环新政府路南三街向北关东东关村南三里店道中央路，平均数九一点六公里拥堵，区六十北向南方向从来往区新北路到新城路有年间北拥堵到年时间的六公里，一站通关西西有百度地图提供，大路方向前方向地图提供，拥堵路段车点中央内线到实心路南大前慢行。好，此时你真的会有这样的日子，就是下午两点三十分，下午这里是真的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对方心里敲一敲。 OK， 继续回来音乐加点料，骑单车的日子，胡歌的作品。 风儿飘飘，云层环抱，晨光在落地窗前暴躁，感觉睡不着，有一种触动在心头敲。衬衫穿好，房门关好，撕掉膝盖留下的药膏，安逸的街道，激起跳动的细胞。哦哦哦，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习惯轻轻哼唱着歌谣，习惯对自己灿烂微笑，享受的每一秒，纯纯味道难忘的逍遥，骑着单车逃离困扰，把梦寻找。你说骑单车的日子呀，习惯轻轻哼唱着歌谣，习惯对晴空灿烂微笑，烦恼全部忘掉，樱花路上尽情的翱翔，我们还有树。 惬意很阳光的骑单车的日子，出自同样充满阳光的胡歌。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最后和张震岳一起再见吧，拜拜。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是否